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请听儿童广播剧《幸福一把》，根据程青英的同名电视剧本改编，编剧任嘉。 你今天这鸡做的还真挺好吃的， 咸了点。 啊，不行不行。 你看，你看这电视里这孩子多不懂事啊！那家长批评了几句，他就离家出走，还要带着他的小猫四处流浪。这家长辛辛苦苦的，到了啊，还不如一只小猫亲呢。 可不是嘛，现在这孩子啊，都是独生子女。一个个都是小皇帝， 全给惯坏了。 可不嘛。 这都几点了，怎么孩子还不回来？ 肯定是跟他们同学玩去了。咱们先吃啊。 你看，这一打开电视啊，劈天盖地的全是给孩子做广告。你生下来有尿不湿，大一点呢有幸福童车。吃的呢有小馒头，喝的有娃哈哈，该上学了吧？还有什么贝贝家？ 妈，爸，回来了， 强强回来了， 强强回来了。 哎呦，怎么了？这一头大汗。 没事。 哎呦， 快来， 快吃快吃啊！强强啊，你看这个鸡腿啊是留给你的，多吃点菜啊。 就是，你妈都不让我吃。 一会儿啊，再把汤都喝了啊。 先吃，我先吃 啊，营养都在汤里呢啊。 我先吃 点，哎， 快， 强强 啊， 你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呢？ 我刚才到同学家玩了一会儿游戏机，特好玩。 啊，你玩去了？ 你看，你听听啊，现在又有什么游戏机了？你说咱们小时候都有什么呀？ 就是。还真什么都没有 啊！我小时候在老家跟着我奶奶住了两年，哎呦，就是跟着大孩子们上山打猪草、挖野菜、掏鸟蛋的，满山遍野的疯跑啊！ 哇，妈 啊， 您小的时候还能掏鸟蛋 啊， 真棒哎！ 哎呀，棒什么呀？我们小时候那是没得玩儿， 就是 什么没得玩儿呢？ 我们小时那真是没得玩儿， 就是啊。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吧， 尝尝吃这个了。 哎，也就是一群小伙伴，半夜的就在外面玩点什么捉迷藏啊， 对对对， 啊，抓点蛐蛐什么的。 爸，你们还可以半夜的在外面捉迷藏，还抓蛐蛐，多幸福啊！ 哎呦， 真棒 哎！你别蹦，你看看你这个衣服上都蹭上了。 快吃快吃， 爸，你们小时候真好。弄半夜的在外面玩，还没人管你们。 瞧你这话说的，你当我们愿意在外边玩啊？那时候连个电视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我们总不能每天一吃完饭就上床睡觉吧？ 就是，你看你们现在这孩子多幸福啊！啊，哎呀，我呀就想重新再活一回，再当一回孩子，幸福一把。 美的你， 妈 啊， 看您说的。我们当孩子幸福啊，没完没了的写作业，没完没了的考试，还得整天受家长管着，这不许干，那不许干，有什么幸福的？

几点了？哎呀，我不能妈，我不能睡了，我得马上起来准备早饭。哎呦，那我得去买豆浆，买油条。嗯。 阿姨，我要三个油条，三碗豆浆。 给。拿好了。 嗯，谢谢阿姨。 哎呦，别洒了啊！ 不会的。爸，妈，早饭做好了，该起床了，快点儿！ 嘿，来了。嗯 看看， 嗯，早饭行啊， 豆浆油条啊， 嗯 啊，再给拿点咸菜来，真不错。 哎， 这给你 妈， 嗯 嗯，这是您的椅子垫儿， 嗯， 杯子， 嗯， 衣服， 好， 嗯，我看您就穿昨天那身吧， 啊， 挺好的。 嗯，强强啊，嗯，今天你有客人，嗯，衣服就先不洗了啊，就把我昨天晚上脱的袜子洗了算了啊， 嗯啊。您的袜子让我洗。 嗯，那有什么呀，自从你过了百天穿袜子那天起，你的袜子我都承包了，现在你是家长啊。 哎哎，不、嗯、洗洗衣服有什么难的呀，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？ 嗯， 不能光洗你妈的袜子。 哎， 你今天得把我的和你妈的脏衣服都得洗了。啊， 行，我洗。 嗯，行了，嗯，我该走了。嗯，家长同志再见。嗯， 再见，爸。 嗯， 看我妈那样。 嗯嗯，哎呦，完了，哎呦，我得赶紧走了。 你走啊？ 哦，对了，我那被子还没叠呢，你给我叠上啊。 凭什么你的被子让我叠呀？ 哎呀，你是家长啊，别忘了啊，平常你的被子可都是我给你叠的。 爸，可这 啊，还有啊，把碗刷了啊。把地板擦了，再把家里吃的菜给买了啊！再见。 嗯，这么一大堆活都留给我干，像话吗？哟，还真得快点，一会儿连连和小鹏就过来了，我妈得打电话约同学呢。快，先刷碗。哎呦，真倒霉！算了，不洗碗了，我还是先洗衣服吧。这洗衣服，洗衣机怎么用啊？哎，没事儿，这有说明书。这样，不难，一件，两件，三件，四件。对了，还有什么事来着？哦，拖地板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洗衣服、洗碗、拖地板。爸，我妈说还要干什么来着？哎呦喂，上街买菜。 哎，强强 啊， 干嘛去？ 大爷，我买菜去。 哦，还真出去了啊！ 哪儿啊？师傅，我要一斤豆角，俩茄子，三个青椒。哦，对了，还来四个西红柿吧。 这一共是4.8块。 哦，4.8块。 慢点啊。 给您。 哎呀，好。 嗯。哎呦，累，怎么办呢？哎呦，累死我了。 乔乔， 哎，强强，你可回来了？ 怎么了？ 快看看你们家水漫金山了 啊！